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今天我们的科创在线部分，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学技术支出十年达7.07万亿，加大 APP 整治力度，工信部已下架377款拒不整改 APP，腾讯云推出企业直播，波音载人飞船将再次不载人试飞。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今天科创在线的具体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财政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闻发布会。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会上表示，2012年到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学技术支出从4452.63亿元增长到9321亿元，十年共计7.07万亿元。重点支持集成电路、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着力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突破技术瓶颈问题。财政部门呢，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创新完善政策机制。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介绍，财政部门支持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并且允许企业按半年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刘昆呢，对这一政策也进行了补充说明，减税降费政策通过企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今年制造业研发加计扣除100%，就是说可以按照企业研发投入的数额对企业要缴税时扣除200%，就是原来的100%再加上新的100%，可以说力度非常的大。那么大幅度的减税降费政策，就是为了鼓励企业把资金更多的搞研发，搞基础性研究，促进企业提高创新水平和技术水平。财政部门今年还新出台了一些结构性减税政策，以推动制造业科技创新。比如对于先进制造企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另外，刘昆也表示，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提质增效更加可持续，支持实施国家重大的战略任务，支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也会是财政工作的一大重点。我们说，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呢，可以让科技创新企业可以更好地放开手脚，也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新研发当中来。再来关注大家使用手机的场景啊，现在我们说在这种各大应用商店的 APP 非常的多啊，眼花缭乱。那么可能有一些 APP 的这个服务和使用感受并不是特别的好。近日中消协就发布了2021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这个情况表示呢，部分经营者过度索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比如手机 APP 下载安装过度锁权，点餐必须扫码注册等等，也成为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之一。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鲁春丛介绍， APP 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呢，是企业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移动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从在线广告向基于大数据的定向推送、精准营销转变。那么部分互联网企业呢，为了逐利违规收集用户信息。二是监管相对落后于技术产业发展， APP 数量庞大，并且版本迭代频繁，很多 APP 应用具备在线迭代热更新的功能，技术隐蔽性很强，也给监管带来了巨大挑战，急需加强治理。为此，工信部从标准政策制定、技术手段建设、严格监督执法、加强宣传引导这四个方面加强 APP 体系化治理。 鲁春丛表示，接下来工信部呢将继续开展 APP 治理，一方面呢尽快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实施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理的暂行规定，而另一方面聚焦用户 APP 服务感知差、体验差的若干关键环节，组织开展服务感知提升行动，提升治理力度和治理效果。同时呢，也对重点问题、重点企业开展回头看，确保整改过的问题不反弹、不反复。我们说现在 APP 的确百花齐放啊，那这个同时呢，也要注重用户服务体验，单一的逐利发展走不长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视频直播。日前，腾讯云联合小额通宣布，基于私域运营直播需求，推出腾讯云企业直播，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最快一分钟就可以搭建专属直播间，打通微信与企业微信生态，实现直播营销与用户深度运营，也提升运营效率，强化品牌影响力和沉淀私域流量价值。相比公域平台的这个直播平台，腾讯云企业直播呢，不仅能让企业发起的直播活动在多个渠道上被看见，那更重要的是要被对的人看见。在专属的直播平台上，企业可建立完整私域生态链，在完成从公域到私域的流量变现同时，提升品牌影响力。通过企业直播的方式与客户直接对话，也可以建立起与客户的最短连接，实现后续的用户运营、留存复购等商业目的。而和企业微信的打通，则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用户管理和私域沉淀。同时，腾讯云企业直播可助力一键搭建专属品牌直播间，操作比较简单，容易上手，最快一分钟就可以完成。根据艾媒咨询2020年中国企业直播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企业直播行业弊端用户超过120万家，预计2025年中国企业直播市场规模将超过26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6.9%。在现实中，企业通过直播平台获取公域流量，但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公域平台很难做到流量沉淀，也就是留不住啊。那么如何圈住用户，打造专属的私域流量，最终完成运营、裂变、复购，这才是企业的终极目标。由此，私域流量运营也成为行业的全新赛道。我们说这个赛道呢，逐渐开启开放，那么用得好，体现的是企业的硬实力。接下来再来关注非常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日前，一份市场研究公司发布的报告预测，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呈高速增长之势，将从2021年的58.3亿美元增长到2026年的309.6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9.7%。这些年，不少人工智能技术正积极与各行业进行深度融合，拓展人工智能商业发展的新空间。凭借突出的应用驱动特征，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热潮。在零售、金融、医疗、交通运输、制造业以及农业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应用落地，助推多个传统行业突破智能化技术瓶颈，拓宽产业发展路子。那这是好的一方面，不过人工智能的热发展呢，也需要一些冷思考。首先就是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在当前应用场景复杂度逐渐提高的情况下，无论是人工智能技术还是企业自身，都比较难辨别到底哪些业务场景值得深度合作。其次呢，是人工智能做出智能决策是需要海量数据的，但是考虑到隐私等问题，当前数据收集受到较大程度限制，并且细分业务场景也对数据标注提出了挑战。再次，科技突破往往带来道德和安全的挑战，人工智能也不例外。这也就要求各国在竞争的同时，也应协同配合，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商业应用的全球规范。总体来看，虽然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未知仍大于已知，但是我们也相信，在全球各国携手努力下，人工智能可知、可控、可用、可靠的未来已经不再遥远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星际客机载人飞船近日呢，将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这将是星际客机自2019年首次不载人试飞失败后再次尝试。 根据报道，星际客机将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由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阿特拉斯五型火箭发射升空。天气预报显示，出现适合发射的气象条件概率大概是60%。如果能够按时升空，星际客机将用大约一天的时间飞行，并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它给空间站带去180千克货物和补给，从空间站运回约250千克货物。美国航天飞机2011年退役以后，美国宇航员往返空间站完全依赖俄罗斯飞船。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呢也是大力推动民间企业参与载人航天项目。2014年，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从航天局获得总计68亿美元的合同，分别建造了星际客机载人飞船和载人版龙飞船。2019年12月20号，星际客机飞船在首次不载人测试飞行中没有进入预定轨道，被迫取消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计划，提前返回了地球。而相比之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载人航天项目进展领先，已经成功完成了3次载人航天任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节目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呢，要跟大家带来一期人物访谈。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是一位全国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近些年他致力于从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来推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那么开展从0到1的创新创业工作，用了7年的时间，他呢编写出了创新与创业教育通识课系列课程教材、创业基础、创业管理等等书籍。那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硕士研究生导师吕爽，也是我们全国优秀创新创业教育领军人物。欢迎吕爽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你好，主持人。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吧。 各位广大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吕爽，很高兴能够做客我们的栏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创新创业的故事。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吕爽的背景哈，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是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同时也是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咱们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同时也兼任着中关村万众创新创业教育产业促进中心数字经济研究院的院长，可以说是年轻有为哈。那么今天要请吕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这些年在教育领域引领这种创新创业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一些心得和体会。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自己的一个学习和成长背景？ 其实说起自己呢，我应该是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创新创业这份事情，当然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创新创业这样的一个理念还不是那么了解。但随着我从上大学到了国外留学，到了回国以后，那么这些年当中一直在做创新创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是我在国外期间对我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我是2009年的9月去往了韩国进行留学，在韩国待了5年多。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留学经历，这一段经历给从小就喜欢新鲜事物的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冲击和影响？ 尤其我是喜欢去探寻一些新的地方，尝试一些新的事物，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感悟一些新的思想，体验一些新的经历。那么其实留学对我而言无疑是一种那么创新的事情，新的一些人生经历，长长见识。那所以说在2009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留学的机会，我就很坚定的那鼓足勇气去迈出了这一步。在2009年这个阶段，我在互联网上了解的一些信息可能跟我在韩国 真正感受的生活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就到了那儿以后，和自己之前在网上了解的是不太一样的，有出入哈。 是的，是的， 嗯， 而且这种冲击比较大，确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韩国生活在互联网当中是没有展现出来的。因为到了韩国以后，会发现从语言环境上到这个人的之间的交流上，都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尤其是一些文化的冲击，思想的冲击，那么这些是我去之前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但同样在韩国经历了五年的生活的期间，实际上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逐渐的去深入了解到了韩国的这些社会形态啊，这个经济发展呢，一些新生的事物啊，它的文化呀，逐渐的能够融入到韩国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当然其实也对我有很大的一些学习和吸纳。因为我通过韩国的五年留学也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思想。其实我在2005年在国内上大学的时间，那自己就是一名创业者，在校大学生的创业者，自己从事跟电脑和互联网相关的创业工作。那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创业团队，去开展创业的事情。那在国内经历了四年的本科生涯，2009年去往韩国的时候，在韩国一直在做着跨境贸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实际上还是在做创新创业的实践的工作。那在韩国也一直做了五年的创业。 五年的时间其实并不短，五年的时间也足以让你能够在那里适应并且融入当地的生活。到2014年，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又让你放弃了啊已经在国外融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选择回国从事了教育工作？这是机缘巧合吗？还是说其实你内心一直都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对于我而言呢，我在韩国的留学期间一直是在想，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或者是事情能够回国更好。2014年这个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调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提出是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去， 是等待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很多年的时间。 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创新勇于创新的一个人，更是在上学期间就一直从事着创新创业的工作。有一颗创业者的心。那么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我就决定呢，应该叫做放弃国外优越的这种工作和生活的条件，那么回到国家，也希望其实将自己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 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回国，但是机会来了，回国之后为什么选择了做教育行业？ 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有关，或者说跟我自己的一直追求有关。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从事于高校的教育。那么当然在201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我觉得我更应该回到国内去从事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那我觉得这是跟我的人生规划是息息相关的。那我希望能够成为一名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从专业上、思想上去影响、去教导、去引导当代的大学生，帮助那些有意愿从事创新创业工作的大学生去更好的完成创新创业的工作，为国家的经济发展 做出更多的贡献。 你既是一个体验者，在上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投身到创业的这个大潮当中，你有自己的心得体会，然后同时现在又希望把这些经验能够通过大学这样一个平台，让很多想像当初的你一样，在大学期间就有好想法、好的这种创业实践的人啊，给他们提供帮助。那么我们看到吕爽回国之后，在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担任院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 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是成立于2020年的六月份， 就是去年六月哈，时间不是很长。嗯， 是的，在它真正成立以前是跟其他的部门合署办公的。那么在2020年的六月正式的独立的成立， 嗯， 是一个承担部分教学功能的职能部门，牵头开展全校的创新创业工作。协调校内各单位负责创新创业通识课程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统筹校内外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当然它也包括了我们现在四川旅游学院一直在推进的一个课项赛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实际上就是课程教学、项目研究、竞赛实训、成果转化与创业孵化这样的一个工作。 本身这个学院成立感觉时间并不长，就是去年六月份刚刚成立，但其实之前承担的一些工作是分散在学校很多部门的啊。 是的， 可能是现在是统一收集起来，由创新创业学院来承担具体学校整个创新创业工作，但前期有很长的一个铺垫。那么我们也看到四川旅游学院呢，是2013年升格为了应用型的本科高校，8年时间学校的创新创业发展怎么走到今天的？ 2013年升格为本科院校以后，同年就成立了创新创业教研室，当时开了一门课叫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到目前为止也依然在开设这门课。但在当时啊，2013年的时候，那学校是没有这种专业的创新创业教师的，也没有教材，那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其实也处于一个艰难起步的阶段。很多部门，我们的教务处、就业创业实习指导中心、团委都在负责创新创业工作。其实我们在想，如果是政出多门、资源分散，那我们的创新创业工作想做好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创新创业通识课这样的一个师资是非常匮乏的，那排课也很艰难。包括我们在做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时候，学生的报名不积极，老师的指导不积极。那我们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织比赛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学生报名的也很少，这个时候就造成了很多艰难的情况。那最终我们的效果可想而知，获奖就是寥寥无几的。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部门专门去做创新创业工作，把其他各部门关于创新创业的职能集中在一身，这样其实才能够更好的把人力、物力、财力那集中在一起，去大力的推进创新创业工作，才能够形成更好的效果。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创新创业一个比较大的变革或者是动作。其实在成立创新创业学院以后，那么学校为了更好的去开展工作，当然也为了能够生成或者产生更好的创新创业成果，在2020年的12月份，学校就向全国公开这个引进高层次的人才担任创新创业学院的院长。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是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最终在2021年的3月份，我从纪入川任职，担任了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的院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在我上任以后，学校的创新创业成果也在不断的在增加。 从纪入川，从河北进入到了四川，哈，跨地域开展了全新的工作。刚才我们在介绍你背景的时候，其实看到你有很多学术方面的一些成果，比如说你编撰了一些教材啊，也结合自己多年海外求学经验和你的这种创业的经验，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梳理。那这些是不是你个人能够成为四川旅游学院这次引进人才，把你引进去的一个先决条件？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科创面对面的环节和大家呢一起分享科创故事，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全国优秀创新创业教育领军人物，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硕士研究生导师吕爽。再次欢迎吕爽做客我们的节目。你好。 你好，主持人。 节目上半段，吕爽给我们介绍了他个人是如何跟创新创业这么件事儿一直结缘到现在。也说到了，其实一直以来自己内心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一些创新创业的感悟，能够和大学期间的人才教育培养结合起来。作为全国高校双创大海中的弄潮儿，怎么样去看待高校的双创教育，它的意义和任务目标？因为以往我们认为大学培养的就是知识性的人才，是吧？ 嗯，是的。 我们就是可能我印象当中，比如说你专业课，然后你的一些选修课、必修课，你要这个成绩要好，是吧？我们是按成绩来说话。 是的。 但是现在是不是的确高校越来越有这种技术性、应用性的人才培养的思路在里面？ 其实从2015年开始，高校就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了高校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的抓手。 嗯， 其实随着国家现在的发展，我们会发现需要的人才越来越多样化，那更该除了一些高精尖的人才，还有需要一些应用型的人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全民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大学生作为教育素质高、有创新创业热情的群体，那无疑也成为了创新创业中那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部分。在双创时代下，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和工作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曾经指出，创新创业教育首先是教育，归根结底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嗯，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其实都再次强调了创新创业的教育的重要性。那目前那我国呢其实也在面临着一个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一个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这样的一个攻关时期，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会发现国家是在大力的鼓励创新创业创造，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更加突出。那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就需要培养一大批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家和高技能人才。那其实在高技能人才当中，他的主要的培养的基础那其实就是在高校的。 我们说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如果能够接好班哈，在未来我们的这种创新活力和动力是要靠他们来带动的。所以其实高校年轻的这些学生们的创新创业教育意义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希望培养的这种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创新型人才？你有一个目标设定吗？ 其实有的。在2015年开始做创新创业工作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或者是目标。我们要培养学生像企业家一样思考和行动，他需要具备这种创新精神、创业能力，或者叫创新思维。 嗯， 那么要学会去驾驭那些不确定性，能够去承担创业的风险，那也要学会识别问题，并且创建解决方案，要学会把理论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把自己的专业和真正的实践结合起来。 那么去解决课堂以外的问题， 嗯， 或者说真正的创业的问题， 就是首先要会发现问题，同时还得会解决问题。 对的，其实很多的大学生在以往没有从事创新创业工作的时候，他都是在课本上或者课堂上去学习他的专业知识，但如果真正是在应用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那如何去解决，这个时候实际上是需要大学生去具备这种解决能力、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的。 嗯，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对， 需要日常锻炼和培养。 是的，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培养人才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之前呢，也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采访到了咱们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的创新创业教研室主任杨娟老师。那他呢，也给我们介绍了学校这些年哈，在大学生创业创新训练过程当中，包括互联网加大赛当中，都有哪些好的这种项目呈现，这也是我们的教育成果的体现。此外，杨娟老师也介绍了一下他眼中的新到任的吕爽院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工作方式什么样，我们也来一起听听采访录音。 由于呢，我们学校是那个四川旅游学院，主要是围绕着大旅游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创新创业的项目呢，也是跟旅游非常的相关。比如说像一打天下，那么这个项目呢是旅游文化产业学院，现在是属于大四的学生。这个项目它是针对于那个残障人士的出行，为他们做服务。这个项目呢跟当地的这个残障的儿童呢服务过上百次的服务。烹饪食品呢是我们的强项，也有的那个项目呢是做的是，因为现在大家不是快餐化的消费嘛，所以有些有项目呢是做的是那个中央厨房。在去年的时候是获得了互联网加的省级的那个银奖一项、铜奖两项。像去年的话获得了有30多项的这个省级上的奖项。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是跟实践是非常的切合。比如说有些同学他是学的是那个数字媒体的，那他就当地就做了一个地方美食媒体服务平台，就是面向龙泉疫区本地的，叫龙泉吃货。然后结合他的专业，然后又结合我们学校的这种美食一个素材，然后就把为社会群众呢分享本地的美食信息。这个呢还获得2017年的时候，然后入围了互联网品牌区域服务类入围品牌，以及呢获得了四川省的互联网加铜奖、银奖，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从老师的角度怎么来看，然后我们老师又为他们的这些创新想法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指导和服务？ 我还是说到我们学校是大旅游嘛，然后吃肉型游购鱼，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所以他们自己会有兴趣。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健身的人群，然后他们会对那个食物轻食香啊。那我们有很多学生他们就是课堂上学到了之后他就去做。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比如说中央厨房啊，还有一个无厨餐饮，像这样的话它一定是需要科技做背书的。所以老师这块的话就会有很多老师的这个带领。比如说这个老师他就长期做那个营养研发与标准化，然后长期做应用软件的研发，以及呢在食品就是在美食这块的咨询服务，所以他就能够以他的这种科研为输出，然后帮助学生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创业。 吕爽院长作为创新的这个学院的一个领头人，您觉得他日常的工作风格和方式啊，跟学生们相处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样？您眼中的吕爽是一个什么样的在工作当中的一个人？ 就是吕爽院长哈，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特别不像是在这个教育系统里面的一个工作人，他就相当于是感觉是一个创业者，就是一个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创业者。所以我们同事对他认识呢就是一个工作狂，而且这个工作狂来说就是感觉每个人都会有弱点，但是我们相处了这3个多月感觉他的弱点很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第一天来就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玩游戏不聚餐，我想在四川这个太难了。对，然后他说因为他是从河北过来嘛，然后他就说是要干翻事业的工作狂，这个就是给我们的第一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再后来就发现他的言行真的很一致，然后日程排得很满，就感觉像企业的这种老总一样几点到几点有一个会，再过20分钟我要见企业的人，再过30分钟我要出去考察，就他会把自己的时间按照大概就是30分钟一个模块然后去划分。然后中午的时候他从来不跟我们一起去到食堂吃饭，他中午的时候会比如说约上一两个企业高管，然后来到我们学校里面洽谈，然后就拿着我们就嘲笑他说是20块钱的盒饭， 谈着几百万的业务，就感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中午的时候也是会见一到两波的这种客人，然后中午就一边吃盒饭，一边谈业务，就是超忙。因为做创新嘛，这块来说，那我们学生有很好的这种项目，那得跟市场去接触，那他可能就找到一些投资人，让他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项目如何。另外一个呢，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我们学校的很多很好的这种科技成果要转化，所以他呢还是要跟那个市场上的那种做科转的人，然后再广泛的这种去洽谈。 那么您觉得，就是从吕爽院长来到咱们学院之后，整个学院的这种创新环境是不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感觉变化在哪？ 首先呢，像我们以前的话，我们都觉得学校老师应该是朝九晚五，就是日子是比较舒坦的，但是他呢是一个很追求效率的管理者，所以他们会给我们定了目标之后，就让我们在什么时间完成，就是要汇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每个老师呢也就突破了自己的舒适圈，就现在大家感觉就是跟着他一起去创业，然后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那个节奏也会感染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他就说你们去负责，负完责之后，如果你们遇到问题呢，然后你就反馈，所以我们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反馈。他的那个态度就是说，他是以分钟为限去回应，就是我们说了问题，然后他马上说好收到，然后就去处理，然后说我马上去跟谁去联系。结果一个小时之内，他就说好，这个事情搞定了，我们就觉得太惊讶了。因为做创新创业来说，自己呢始终是永葆青春啊，永葆奋斗的这种步伐，然后心态会年轻化，另外一个就是思维方式也会变化。就以前的话，你可能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甚至会怪命运啊，你就会觉得啊自己做的不好，那以后不做了。但是现在思维就是成长性的思维，发现问题没关系，解决它，然后就是说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呢，也是看着自个儿的就是学生们，然后他们成长成才了，其实对老师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等于老师其实就是一个托举哈，用我们的这种力量其实带动学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平台，这是每一个教师最愿意看到的哈。 对， 非常感谢杨老师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谢谢您。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年轻的老师杨娟老师哈，给我们介绍的四川旅游学院在互联网加大赛以及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当中都有哪些实际的学生们的一些优秀作品和成果。同时呢，他也谈到了说，河北来的吕爽院长进入到四川之后，他的这个工作节奏哈，跟当地人的节奏不太一样。另外，他也谈到说，有的时候中午哈，您不在食堂吃饭，经常会和比如说外面的一些企业家，邀请企业家啊跟您一起边吃边聊，吃着盒饭，然后跟这个企业家对接。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在您看来，这些事情对于学校的大学生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能有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这样的工作作风或者是工作方式，其实是跟我个人的平时的做事是相关的。第一个呢，我认为我做创新创业这份工作本身不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一份事业。那么做创新创业教育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创业者在做的事情。那我把我自己作为一个在高校的创业者在做创新创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做我自己的事业。 首先您的这个定位，角色定位就很清楚，您本身把它是当成一个创业的项目来做的。 是的。第二个呢，我是觉得最宝贵的应该就是时间了。我觉得现在每天的时间都很紧张，而且虽然每天我在努力的去工作，但是会发现时间还是不够用。我是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做更多的事情。那么包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份盒饭，我可以跟几个企业家一起去聊一聊，去聊聊创新创业，去聊聊产教融合，去聊聊产学合作，我觉得也能跟这些企业家去碰撞出很多的火花。第三个呢，我觉得创新创业这件事情是必须要有创业精神的人去做的。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创新、敢于创业的一个人，那我目前在高校从事创新创业这个工作，我也希望能够把所有我身边的人都带动的像创业者一样，跟我一样，一道一同 去进行创新创业这份工作。 嗯，等于这些老师都是您创业创新路上的合伙人伙伴。 是的， 所以大家都得跟得上这个步伐。而且刚才杨娟老师也说了，的确可能现在个人的这种获得感哈特别的强，而且这种问题的解决时效性也非常的强。您一开始就说了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要在教育领域，在大学生的这个人才培养方面要做创新创业。那我也想问问，为什么一直有这样的目标？高校做创新创业在您看来是有优势吗？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高校做创新创业，它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因为它是青年人最集中的地方。 嗯， 那么中国有3000多万的在校大学生，这是应该叫做一群有志之士，一群充满着创新创业热情的青年。 嗯， 那么无疑他们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和生力军。那其实在高校当中做创新创业教育，那跟社会当中还不太一样。那因为高校它是一个人才的培养的基地，它具备了很好的前沿的或者前瞻的教育理念。 嗯， 那其实学校的教育本质上而言就是为了立德树人，去培养学生的这种综合能力和专业能力。那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是为了，应该叫做为未来的几代人设定的创业遗传代码 啊， 或者说它是一代又一代的把这种创业的基因延续下去， 就像种了一个种子，在大学期间创业创新的种子种下了。 对的，是这样。或者有一句话叫做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实际上高校是在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火苗， 嗯， 希望他在未来毕业后到了我们的祖国的各地都能够生根发芽，形成创新创业的结晶。这是他的第一个优势，我觉得是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第二个呢，其实是有很好的一群这样的敬业的教师队伍。那其实高校的教师的很多科研成果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行业企业技术的革新的。 嗯， 他们研发出来很多优秀先进的科研成果。那其实老师们可以通过这种教书育人，通过这种科技成果的转换，通过拿项目去带动学生参与当中， 嗯， 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创新创业的实践。那通过这种创新创业的实践，让学生和老师能够把这些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落到实处去，把真正的科研项目或者创新创业项目进行落地转化，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好的优质的创新创业项目落地，形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是，我们说高校很多它这种科研力量的优势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就是我们如何把高校产生的这些科技成果让它能够转化落地，然后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应用，这个环节可能需要更多更擅长做这个事情的人来做来推动啊。 是的，是这样的。 嗯， 那么除了刚才的两点，其实还有两点我觉得高校做创新创业教育是有优势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学校其实是有很丰富的这个课程资源的，除了我们的专业课程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素质课程，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有很多能够给学生提供帮助的。那其实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或者知识经济的创业时代，其实学校能够为我们的在校大学生提供科学素质科学方法的训练，能够让这些在校的大学生获取创新创业的原动力，那成为他创新创业的源泉。 嗯，在这儿我也想追问一下哈，比如说吕院长能不能帮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训练学生具备这样的这种创业原动力和科学的一些方法。 学校会有一些很好的老师的科研项目已经立项了，在立项完以后，老师的科研项目是需要进行落地去实施的，从项目的初试到中试到最后的产业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多的老师和学生参与进来的。 嗯， 那学生实际上是可以跟着老师的项目去做整个一个全过程的实践 啊。 那学生你会发现他本身没有想法，跟着老师的想法去做项目，他就知道从无到有或者创业从零到一， 嗯， 这样的一个过程，他能够一个很好的体验， 他能了解全流程啊，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对，这是第一个，跟着老师的科研项目。第二个是我们一直在提出的，让学生的作业到作品，从作品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这样的一个全流程的转化过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大学生在课堂当中去完成他的专业课程的作业以后，那上交完以后就可能就结束了。 嗯， 但现在我们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基于自己的专业作业把它逐渐的深化变成作品。 嗯， 那么把作品呢又不断的进行打磨，那变成产品，那形成一个产品以后，我们觉得哎是可以应用的了，那我们再进行把它进行产业化， 嗯， 去生产化标准化的产品出来以后，赋予它价值和价格，形成商品。 嗯， 那再把这个商品通过商业化的手段和运营方式把它销售出去，形成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嗯， 那我们会发现这是学生的从作业到作品，从作品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的一个全部的过程。 哎，帮助学生实现这样的一个孵化过程啊。 是的， 这也是第二部分，可以给学生们提供这种科学方法的训练和创业原动力的这种助力。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第三点，那刚才说第一个是我们的教师的项目，第二个是学生自己的作业项目，第三个就是产学研合作的项目。那么有一些是老师的科研项目跟企业共同来研发，学生作为执行方去进行把他的产品进行落地生产销售。 嗯， 那形成了三方的合作。那么最终你会发现有一些学生是很适合去做这样工作的。那么学生在参与过程当中，他能够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 嗯， 更能够把这个作为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把这样的一个项目跟企业跟教师一道把它做成，做到落地， 嗯， 那形成一个真正的很好的一个创业项目。那在这样的项目，其实在学校当中有很多的这种项目产生，产学研合作项目的产生。 是，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会了如何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是吧？如何把这个项目推进下去，如何跟企业、跟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这种交流，进行这种融合，进行这种学习，这其实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那么刚才吕院长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如何在培养学生的这种创业原动力方面，三个方向可以给学生提供这样的助力和平台。那么最后我们也想问问吕院长个人哈，不管是以往的这种积累，还是说这三个多月的时间啊，这个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学校做双创工作，您觉得对您而言目前最大的意义和收获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在不断的创新和创业，让我自己一直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嗯， 那其实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那么很多时候自己的做事越来越沉稳，但是跟着一群有这种创新创业热情和意愿的大学生在一起，我会发现自己也变得年轻了。那这是我的第一点的收获。第二点的收获，我觉得在从事创新创业这个工作当中，让我自己的成长变得更快， 嗯， 让我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变得更强。因为很多的或者说绝大多数的创业项目最终都会去进行落地的，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知识我是无法在书本当中去学到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学到的很多实际的知识对我自己的助力是很大的， 嗯，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收获，我觉得是收获了一群好的朋友或者好的同行或者同领域的创新创业的工作者， 嗯， 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学生，这些人都是一群可爱的人，或者是一群真的勇于创新的人，